喜悦，而你的脸颊像田里熟透的番茄。你突然起立想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愉悦的留声机，我是愉悦。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《七里香》来自周杰伦，这首歌呢是周杰伦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《七里香》当中的同名歌曲。当然这首歌其实暗示了整张专辑返璞归真的一个基调，伤感的歌词也更像是在回望儿时课桌上刻下斑驳字迹的那种回忆。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菲，致青春。 漫长的告别是青春深夜，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，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，贪恋的岁月被无情抽换，骄纵的星星已烟消云散，风了，泪了，痛了，人间喜剧，笑了，叫了，走了，青春离去。情爱和甜，为谁辛苦为谁甜，这年华青涩逝去，却别有冬天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为谁辛苦为谁甜， 一首王菲的《致青春》，以钢琴的独奏开场，预告了青春的孤单和落寞。当然，《致青春》歌词当中讲述了青春的热血与脆弱，青春过后的领悟带着一些伤痛感。歌曲当中青春的特点用了六个关键词：疯了、累了、痛了、笑了、叫了、走了，形容其实人间喜剧，但青春离奇。大部分听众都会被《致青春》这首歌感动到，看到歌词就会想起自己在学校里的岁月，不禁唏嘘，真的最后一句才是点睛之笔。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歌《静静的》来自庾澄庆。 空气里躲着什么有点浪漫的心动，我偷偷看你，你也偷偷看我，世界上多了什么，好像变得很不同，站在你身边这一切都好宽阔，我还在等着你的爱我，只要有你陪我，静静的就足够，你也在等着我，静静的温柔，就这样手牵手，静静的看着天空。什么？你只想要让我懂，原来我的梦也就是你的梦。哦，纸条上写了什么？我好想要听你说，让字字句句充满我们的笑容。我还在等着。承诺瞬间点亮的火花是我们的拥有，我还在等着你静静的爱我，只要有你陪我，静静的就足够， 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， 来来去

我很快乐。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，也是送给大家一首《平凡之路》，来自朴树。其实这首歌呢，延续了朴树一贯的新民谣式的风格，缓慢抒情的节奏，加上清澈的嗓音，再加上朴树低声的吟唱，令歌曲充满了一些淡淡的温暖，还有一些些忧伤在里面。歌曲能够让听的人感受到那种平静和青春的感觉，也能够让人在伤感和迷茫当中找到未来的方向。 你要去哪 ？Via Via， 谜样的沉着的故事，你真的在听吗？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我曾经拥有着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。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是唯一的答案。 当你仍然还在幻想，你的明天 Via Via， 它会好吗？还是更冷？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，绝望着也渴望着，也哭也笑，平凡着。失望。